环保部门通报称，截至六月底，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传输通道城市的 PM2.5 的浓度呈逐月下降的态势。北京市三到六月逐月 PM2.5 的浓度均较历史同期值最低，但是近期的监测数据却显示，受到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，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空气污染水平有所上升。环保部门的专家组呢也介绍，桑拿天、机动车和区域传输等因素推高了近期污染物的浓度。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，从市交通委了解到，东三环主路的大修在7月5号的凌晨正式启动。大修的路段呢，北起三元桥西，南至分钟寺桥东，全长达到了10.86公里。主要的工序将会全部在夜间的0时到5时进行，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工。最近一则关于金钱豹自助餐厅的消息在网上迅速的流传，这样一家曾经被认为北京奢侈自助餐代表的餐厅最终是黯然退市了，也是引发了热议。最后一家金钱豹餐厅翠微广场店正式的关门，有将近100余人守在餐厅外排队等待退卡。而在这一家门店关门之后，至此北京市所有的金钱豹餐厅均已关门。 但是很会吵架，每天都像小菜一样，涂你的额头、鼻子，捏你嘴巴，像火与道路一般，注定是冤家。Baby， 我们的演技都不差，都可以拿个奖，明明喜欢却还要装，心跳在加速。呼吸紧张，但不到最后关头，谁都不投降。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放大，什么事都伟大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如果轻轻轻轻能够打开你的心房，我会偷走一切，偷走属于爱的秘方。谁比谁更伟大，眼神给了我们解答，心跳在加速发热，呼吸紧张，但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投降。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放大，什么事都伟大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如果轻轻轻轻能够打开你的心房，我会偷走一切，偷走属于爱的秘方。先放大，什么事都伟大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如果轻轻轻轻能够打开你的心房，我会偷走一切，偷走属于爱的秘方。轻轻轻轻能把爱情无限放大，什么事都伟大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如果轻轻轻轻的你的心房，我会偷走一切，偷走属于爱的秘方，把爱情无限放大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打开你的。

不知道你对夏天有什么样的关键词呢？那如果一定要让我想象的话，倒是有几个，比如说沙滩、美女、吉他，还有古香的夏天。听着音乐在海边跟几个好友一起聊聊天、叙叙旧、唱唱歌，应该是最美的场景了吧。说到这样的场景，突然就觉得好像小时候的夏天会比较有盼头，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有暑假。但是现在呢，虽然没有暑假，不过在工作不太繁忙的时候，倒是可以考虑抽一个假期，跟家人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顿也只苹果，我的念头不太啰嗦，现实间能如昨，请你不要到处找个需要勾勾，不小心就没勾勾。哦哦哦，用力到处勾勾，花掉所有勾勾，填埋不到绝望。耶、yeah, 哦，哇耶、yeah, 哇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，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。如果你不去克什克腾旗草原音乐节，你就不了解什么叫做嗨翻全场。

听说的消息，家的人好爱你，人人都有几句流行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夏天是最容易午睡的季节，那午睡却对于很多白领来说是一种奢求。根据美国《赫芬顿邮报》的报道，其实午睡只用十几分钟就够了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在这里也要给你几点关于午睡的小建议。如果午后你觉得困了，千万不要硬撑。午睡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为最佳，时间过长，醒后大脑容易迟钝。睡前一定要设一个小闹钟，这样就不会担心睡过头了。听着白噪音，像海浪声以及风声，更容易入睡。如果说你在晚上容易失眠，中午就不要午睡了。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，如果觉得自己困了，找一个安全的地区稍微休息一下，不要疲劳驾驶哦。

市卫计委公布了今年一到五月共查处了小官贪腐达到162人，其中包括很多现象，像社会福利中心不及时报告8名集中供养无保人员死亡信息，违规领取供养基金，一镇财政所出纳挪用公款761万元用于个人炒股等等行为。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北京儿童医院、北京口腔医院等本市的多家三级医院发布消息称，正式加入到了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的系统，成为了北京市异地就医的定点医院。根据了解，目前本市开启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定点医院已经由之前的19家三甲荣获到了101家三级定点医院。前两天的一场降雨给早高峰的交通造成了不少的压力，但不巧的是，北京的地铁1号线也闹起了小脾气，同时出现了设备故障的问题，导致1号线的多个站点采取了限流措施。有多位市民都表示，在上班的路上耗时比平时多了1倍，但是因为下雨的影响，很多的市民同样感慨，路面交通也让人很无力。而最近北京的天气依然会有雨水出现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，如果遇到地铁故障影响了出行，导致乘客上班迟到，乘客可以到各个站点领取地铁延误说明。托尼奖5项提名作品百老汇原创音乐剧《修女也疯狂》将会在8月暑期正式登陆北京。11届格莱美、8届奥斯卡、4度托尼奖和艾美奖全明星阵容将会带你一探究竟。

You.